来时的路，谁能为我打开一扇门？我穿过他们说的花花世界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。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神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愿去人散尽。一更啊两，越过花墙，小奴叫我好悲伤啊，站在那个廊檐下，二目细打量，街壁邻居来回走那么嗨，扫地为奴脸儿焦黄啊。世界却始终还是一个人，再一次触碰你的手心，却感受不到你的体温。你留下冰冷的转身，我反而安稳。时间它没有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，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。我也醉过你偷偷的疑问，忘了自己是神是人，醒来还是一颗不安的魂，愿去人散尽。二更啊里呀，敲打窗棂，叫声郎君你莫要高声啊，吓得我打开了门呐、啊，笑脸把你来迎呐、啊，一把拉住郎君的手那么嗨，郎君郎君叫了好几声啊。